天使 say goodbye。 你一直在玩，你一直在跟你自己玩，你跑去跟别人玩，你跑去跟另一个人玩，来得那么快，我怎么可以，我怎么可以会来得那么快？这个世界像类似般绕了在我，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甜蜜的爱情。 是不见，这是今天的第六遍。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，我爱你，快回到我身什么好不好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好预兆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哒哒哒哒哒哒！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好预兆？太阳公公出来了，他对我呀笑呀笑，我爱你。知不知道，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，这是今天的第六遍。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，我爱你，快回答哒哒哒哒哒哒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 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预兆，太阳公公出来了，他对我对对我对我笑呀笑、哦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，这是今天的第六面。双眼，我爱你，快回到我身边。哦哦哦哦笑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我不要比赛叫败家。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，我爱你。 脚跟一起撑，怕辜负那年离家的我们。 小小的城，大大的城，想念听见远方一声声。我家的城，天空之城，有你陪我吹过风筝。 我相信学聪明以后的单纯，你继续现实里天真。 永远的旅程，永远的我们，回头少年再等。 Thank you.

起，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。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，不值得我为你很坏了心情。

身旁任听雨落下，可是都快乐我拥有的深刻，别说你忘了，你说人应该都往前走，别活在想象之中，时间让我们都变了，你不爱了请你随时松手，累了坏人请由我来做，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， 继续带你分享一下戴爱玲的声音。 心是 power， 谁都想要世界有什么道德和原则，越是迷信有什么罪，男人都图女人的美，你要我可以给我不给，是你的欲望不安分不想睡。 I give you magic， 从现实中解脱，火辣辣又冷冰冰，做我的